治愈术顺发，治疗量大，同时有着冷却时间长、仇恨极高的特点。 即便是在PK中， 仇恨极高的特点也不能无视。 虽然玩家不至于像NPC一样被仇恨搞得很鸡血， 但是这种技能对于玩家而言却是真的能让人仇视， 而不是像嘲讽那种是设定性的。 此时落在无敌醉俊朗身上的赫然是一个治愈术中的大招圣治愈术，治疗量澎湃无双。这一大招放得有多及时，和无敌醉俊朗同团队的霸气雄图精英们最清楚，因为他们可以从团队列表里直接看到无敌醉俊朗的生命值，这时已经弱到了只剩一层血皮。 而就在这个时候，这道圣治愈术从天而降。这一招该多有招仇视可想而知了。百花谷的玩家们都在认真的攻击，数着无敌醉俊朗差不多就应该倒了，结果这时候突然闪出来一个圣治愈术。牧师不需要热血，对敌人也没有太直接的杀伤，但是 就是这样关键时刻的一次发力却足以让对手吐血，这种精神上的杀伤是无法用数据去衡量的。是谁？这一瞬间，所有人心中都是这样一个问题，所有人的视角都开始扭动，他们要找到这一圣治愈术的来源。他们很快如愿以偿，北桥之上， 离地数个身位格的高度，一个牧师就那样站在残破的横梁上。他保持着伸直手臂将十字架扬起的姿势， 似乎是在等待着公共CD走完以后再补一个治愈术。 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好像总在小心翼翼地注意着脚下，好像唯恐会掉下去一般，这让他变得一点也不潇洒，甚至有一些猥琐。 然后所有人都看清了他头顶上的两排字，霸气雄图七分会，小手冰凉。这是谁？哪怕是霸气雄图的玩家都有这个疑问。显然对于这个名字陌生得很。再看着这货站在那横梁之上小心哆嗦的模样，所有人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叫小手冰凉的牧师， 趁着所有人都没注意的时候，偷偷摸摸地爬到了那里，然后偷偷摸摸地用了一个圣治愈术。原来只是一个巧合吗？很多人心中已经有了如此认定，因为这小手冰凉的操作举止看起来实在没有半分高手的气场。就在还有一部分人心中抱有疑问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幕 已经让这部分人也无语望天了。就在桥头这些玩家看到小手冰凉的时候，攻击着无敌醉俊朗的百花谷玩家也发现了他。对于这一个圣治愈术，他们是仇视的厉害，他们可没什么心情去分析这小手冰凉什么来头，只是对于有人偷跑上了北桥用一个治愈术而他们没有注意到感到十分的懊恼。 这种事本不应该发生的，只是由于无敌醉俊朗过分的犀利，那一刻所有的玩家都去注意这家伙会不会被击落了，实在是忽略了其他。好在只是溜来了这一个，如果是这些工会趁着这机会冲上桥呢？一想到这点，百花谷的玩家都是一阵后怕。 而桥头这诸多工会的玩家也在此时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顿时也是一阵懊恼。这是无敌醉俊朗拼死抢出来的机会，我们居然只是在站着看热闹。霸气雄图队里甚至有玩家如此说道：“他也该给个消息的呀。”有人说：“那种情况他哪有空给消息啊？”又有人说：“他们懊恼的时候， 百花谷的玩家早已经有所行动，一波攻击刹那间笼罩向了这小手冰凉。 面对攻势，小手冰凉所拥有的表现就是惊慌失措的大叫了一声哎呦，然后就被击落掉水。确实不是高手，确实不是巧合。原本抱有期待的人此时都无语了，换作他们任何一个，这时候做不到无敌醉俊郎那样彪悍，但至少也可以跳上几跳，哪会像这小子一样这样干净利落的去跳水的。大家都在摇头叹息着，这一瞬间他们又是只顾的去看着小手冰凉了，他们竟然忘了关心这一胜之余数究竟给战局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干得漂亮！ 这时来自高处无敌醉俊郎的一声赞扬，但是由于距离过远，又被各种攻击声效所笼罩，处在下方桥头的玩家没有人听到。意识到这一胜之余数的价值，除了叶修，恐怕就要数张家乐了。很显然，他们两人无论意识还是眼光还是判断，都比这些玩家要高出好几个范畴。 不好！ 当那胜之余数落到无敌醉俊郎身上的时候，这是张家乐心里发出的声音。如果他事先看到有一个牧师在这时偷摸爬上来用之余数的话，他一定会提前打断。问题是，他没有。位于最高点居高临下的他，并不像桥上的百花谷玩家，也不像桥头的其他工会玩家，他们都是因为扬起了视角，小手冰凉的举动也就好像发生在了低处，所以都没有看到。对于张家乐而言，他的视角一直是在鸟瞰，他本不应该没注意到有这样一个人溜了进来，但是他偏偏没有。因为是他率领百花谷玩家对无敌醉俊郎所发动的大范围的不间断的攻势，这些攻击以远程为主，炮火、法术、大堆技能的光影效果连缀成片，这虽然是他所擅长的百花式打法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示着张家乐的眼神对于这些光影效果就有穿透性，只不过在这一瞬间他飞快地意识到了问题是出在哪里而已。这牧师是借着他们打出的这片大片的光影效果的掩护，逃避了自己的视角，偷摸溜了上来。而这一圣域术释放的更是恰到好处的让人想死。由于百花谷这边的攻击扑得很大，所以对点来说攻击力并不高，无敌醉俊朗一路跳跃硬扛也能坚持到现在，自然有这方面的原因。张家乐也正是因为知道对手是谁才会做出这样的布置，因为他相信扑下的攻击如果有露出一个空档的话，那么肯定会被眼前这个对手给抓住，那么扑开的一切都会变得无效。面对这样老辣的对手，不要试图挑战对方的判断力，这一点张家乐很清楚，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位老辣的大神，所以他对无敌醉俊郎铺开的攻击属于攻击力虽不算大，但利用北桥的地形特点却是完全无法回避的攻击。这也是张家乐把无敌醉俊郎引诱到如此高度的目的。此时无敌醉俊郎想脱困，原本只有一种选择，自己跳河。但是这突如其来的一个牧师，突如其来的一个圣之玉树，把一切都改变了。无敌醉俊朗的生命值达到了张家乐的预判之上，而无敌醉俊朗一直顽强地抵挡着攻击，拼死朝他冲来。原本他觉得这毫无意义，但现在也变成了很大的威胁。无敌醉俊郎周身白光泛起，骑士精神。无敌醉俊郎开动了骑士精神，张家乐知道最重要的一击就在这个时候了，压力很大。要知道北桥法师可还一直在追逐攻击着他， 这种时候再受到一个叶秋级别大神的袭击，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轻松。冲锋！无敌醉俊狼赫然发动这一技能，沿着一道斜搭下来的残木一路斜冲向上。张家乐清楚，有了那一个圣之余术的补充，无敌醉俊狼已经必然可以接触到他，除非他继续和其拉开距离。张家乐果断选择了回避，浅花迷人继续准备朝远跳点，和无敌醉俊狼风筝一会儿再说。结果就在这时，无敌醉俊狼朝他招了招手。 靠！ 上一次他就是被这技能给玩弄到死的。挑衅！无敌醉俊狼赫然在这个时候给了他一个挑衅，角色身不由己的就准备冲向无敌醉俊狼了。好在挑衅并不会给角色施加弱智光环，在北桥这样的特别地形里，中了挑衅的角色还知道自己寻路，而不是一脚踏空直接掉下去。但就是这样也已经够要命了。张家乐此时要的是浅花迷人远离无敌醉俊狼，而不是兴冲冲地跳过去迎接。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他身边只是些百花谷的玩家，虽然在网游圈里都称得上是高手，但也无法达到职业选手的程度。哪怕张家乐高声去招呼，也没人能及时解除了他中的这一记挑衅。浅花迷人已经高高跳起，半空中的时候，浅花迷人身上光芒一现，是一个牧师给他上了一个专注，挑衅效果已被解除。或许扔出这一专注的牧师还觉得自己手很快、很及时、很潇洒，但张家乐却已经只有迎风泪流满面的份儿了。由于是在北桥这样的地方，所以他这一冲向无敌醉俊狼，不是几步跑，而是纵身一跳。他这浅花迷人是堆过跳跃力的，这一跳又高又远，由于有系统的自动寻路，落点也找得很准。但问题是张家乐此时想反悔呀，在跳的空中可就不比在平地上，扭个头转身就走。好在张家乐是大神，好在浅花迷人的职业是枪手。张家乐瞬间看清地形，一个操作下去，浅花迷人立刻拔枪就射。利用枪械的后坐力，也不可能把前冲的惯性立即扭转成倒飞，但终归是可以制造出阻力。数枪之后，浅花迷人的身形顿在了半空，但是脚下却并没有什么着落点。着落点在他身下，浅花迷人此时落下，有一个低处的落脚点。张家乐看得很清楚，这数枪也是射到恰到好处。结果就在这时，无敌醉俊狼高跃起来，手中骑士剑已经当头朝他劈了下来，英勇飞跃。 来来去去就这几招，你烦不烦啊？ 张家乐吐血大骂。